笑脸。 是不敢回首，从现在开始跟我走，用我小花式的快乐调味药，让你全身抖擞，别低头，跟我做朋友，爱情的渡口，要我们一起出游。 Hey boy， 好好对待你的女朋友，时刻唱小花的情歌给她听，最后我要祝福你们一生一世永远不分手。 不知不觉中长大一岁，孩子梦的我真的变得有些疲惫，儿时的梦想真的难圆，童话中的王子还是没出现，真想让一切回到原点，哦，别让自己梦想只能在梦中实现，少对你自己心爱的就妥协，还有邻家弟弟可爱的笑。 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次挣扎和对命运的抗争，比如海明威小说《老人与海》中的主人公老人圣地亚哥，他在重压下仍保持着优雅的风度，这种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，也成了歌曲《老人与海》的创作源泉。 秋天的叶凋零在满天落叶里，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， 翻开尘封的相片，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，老人与海的情节，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，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，一个人的海边，海潮循环人不变，空荡的世界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，老人默默抽着烟，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，等待也是种信念。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。